他告诉哈尔茂，这笔钱是他父亲资助的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，哈尔茂病体康复，诺拉省吃俭用，还想办法找一些抄写工作挣点钱，每月偿还债务。这一切都……诺拉刚想承认，趁机劝说丈夫，哈尔茂却制止他，不许再提这件事。诺拉为了哄丈夫高兴起来，再趁机求情，一会儿要求哈尔茂帮自己出主意，在化妆舞会上件事你得帮我挡住，为了我，哈尔茂会毫不踌躇地牺牲自己的生命。阮克急切地打断诺拉的话，并向他表露自己的隐情。诺拉，你以为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肯为你？不见得，他把内心的惊恐忧虑都尽情地宣泄出来，忘了步伐，乱了节奏，只是疯狂地摇着手鼓。要求哈尔茂不再干别的事，不许去开信箱，只能陪着自己练舞。哈尔茂只有答应诺拉。林丹太太向克洛克斯泰解释为什么离开他另嫁他人，并恳切地要求和他一起生活。以后，他要一个人过日子，想法子了解自己周围的环境。就是我对自己的责任。哈尔茂摆出教育家的面孔，责备诺拉不信，诺拉却断然拒绝说：“我不接受生人的帮助。”客厅里就剩下哈尔茂一个人，他感到孤独、绝望。 宋江哥哥，俺李三儿献功来了。宋江大喜，连声夸奖。三儿贤。